口渴呢是体内严重缺水的表现，会造成肝肾功能下降，使各种疾病趁虚而入。专家指出啊，高血压症患者呢喝水少会导致血容量不足，血粘稠度增高，容易诱发脑血栓。因此呢，最好早上起床就喝一杯水，不要等渴得不行了再喝哦。 什么我这一点不了解，你的心和那归类，都怪我一直不关你的心扉，然后你走过了我的内心保护装备，找不到指纹一枚，证明只是你让我掉眼泪。 I love you 的错觉因为玫瑰气氛那么美，我才会毫无防备。You love me too too 是种小小误会，你推翻一切 I love you 的直觉，都因为玫瑰感觉那么对，你还是不翼而飞。You love me too too 是种小小误会。 绿色是你早点，蓝色的纸风筝在你窗前，什么梦陪你入眠？台北下了一场雨，停在傍晚五点，隔一道寰宇线，无论多遥远，我们约在思念的花园。我望着六色彩虹贴在想你的天空，却

赤裸裸，我的爱呀，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说你要做的什么，突然惊风住我说、啊、 你已经顾不了太多， 因为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 后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许美静，叫做你抽的烟。许美静的歌就如同她的名字一样，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安静，并且呢有着个性鲜明的外在形象，甚至有点懒散的习惯，加上那种独特的略带鼻音的声音，带着一份对世俗不妥协的个性，一起来听到许美静带来你抽的烟。 我逃离你身边，选择落脚这陌生的地点，难入眠，雨点敲打屋檐，仿佛心里面我的眼泪在蔓延，改变世界，改变体验，改变语言，时过境迁，你抽的烟让我找遍真相的点，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没改变，对你的思念。

know something? I dreamed of you last night. And Janet told me. You gotta be mine. You gotta be mine. Don't waste no time. You gotta be my love. You gotta be my love. You gotta be mine. Don't waste no time. You gotta be my love. You gotta be my love. Baby, my lucky number is not 5. Baby, my lucky number is not 9. Oh, moon tell her it bye. 心跳了it bye. Baby, my favorite color is not white. Baby, my favorite color is not black. Oh, 梦也要精彩，有你的色彩。 听说以前你就是少女们的梦魇。听说以后，不久以后，我们一定会相恋。 No no no no. Lucky number is not 5, baby. My lucky number is not 9. Oh, 梦跳了一半，心跳了一半。Baby, my favorite color is not white. Baby, my favorite color is not black. Oh, 梦也要精彩，有你的色彩。 少女们的梦魇。听说以后，不久以后，我们一定会相恋。 No no no no. Lucky number is not 5, baby. My lucky number is not 5. 爱是一道光彩，爱是一再重来，爱是相信自己，因为爱你才渐渐存在。爱的不知悔改，爱在午夜悄悄说，我就要现在。No no no, lucky number is not 5, baby. Lucky number is not 9, 心跳了一半，心跳了一半， 心跳 了一半。 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周华健，叫做《客梦》。这首歌讲的是天下男儿有志难伸的困境和奋起前的内心挣扎，虽然充满了古意，却是青年的心境。最后长达一分钟的十二弦吉他的独奏更是杰作，就好像男儿心中不吐不快的孤寂和悲凉。一起来听到周华健带来《客梦》。 老头一醉还以为尘世薄千月一枚，心事都写在

兴高采烈的童年，让你看河水在日光下蔓延。我想给你的是不用担心的晚年，让你有些心聊过去说从前。心里总有暖光，在你脸上轻轻晃呀晃，头上总有艳阳，它呀暖暖照着你肩膀，天要有些亮，就送你件衣裳，寄托你心上，无论故乡或异乡，也要很漫长。给你的灯好亮，幸福拢你手上，怀抱喜悦和安康。给你的那一种情景，让你不用再担心。爱是一双手扶着不让你倒下去，你总有繁星闪亮在你的眼里。心里总有暖光，你脸上轻轻晃呀晃，头上总有艳阳，它那暖暖照着你肩膀，天要有些亮，就送你件衣裳，托你心上，无论故乡或异乡，也要很漫长。给你的灯好亮，幸福拢你手上，怀抱喜悦和安康。送你件衣裳，请你托你心上，无论故乡或异乡，也要很漫长。给你的灯好亮，幸福拢你手上，怀抱喜悦和安康。幸福拢你手上，怀抱喜悦和安康。 山顶上有一个孤独的牧羊人，他总是轻轻

不要再问我，曾舍得空手让他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 那就这样吧，再爱都要撒悠那了，再给抱一下，闻一闻你的长发，不要再哭了，快把眼泪擦一擦。这样吧，再爱我永远的话， 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陈淑桦，叫做《说你爱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唱过《梦醒时分》的陈淑桦呢，是滚石最成功的歌手之一，她开启了一个专属的音乐时代。陈淑桦用歌声宣告了一个潇洒年代的来临，让听众毫不犹豫地与拖泥带水的流行音乐告别了。一起来听到陈淑桦带来《说你爱我》。 说吧，说你爱我吧。 匆匆流过的沙，该不该？

是下一句。我总觉得，如果把四季拼成一首诗，那么夏天一定是最美的那一句。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懂得感恩，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的爱地啊。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下面这首歌呢，几乎唱出了所有人的心酸和无奈。齐秦凭借其桀骜不驯的浪子形象，从发型、服饰、墨镜无一遗漏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成为了无数热血青年争相效仿的偶像。一起来听到齐秦带来的《外面的世界》。 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

connection. Fresh out the oven, melts in my mouth, kind of loving. Bon appetit, baby. So you know what to love. When I'm not even 25, wanna keep me those hands tight. Don't you know you're always right. Fresh out the oven, I'm out kind of laughing. Bon appetit, baby. Cause I'm all that you want, boy. Better you can have, boy. Got me spread like a buffet. Bon appetit, baby. I can taste the seduction. Fresh out the oven, I'm out kind of laughing. Bon appetit, baby. When I suck at your life, I'm gonna pass you to the middle of my eyes. Since you wanna make you never ask her with the price. And she do what her looking for, never with me now. Oh, shit. I grab a leg and not the ride. I think that you won't come up when she ride. I looking at the eyes of a diamond. And it's fine, let him bust some diamonds, hit the car. Sweet tooth, sweet. No tooth there. No whipped cream. Whip. No dairy. Whip. Got a hot light on, screaming, I'm red. Hot. But no horses, woo. No carriage. Go ahead.